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昨日讲到《感应篇》第三十节，受辱不怨，这种事情是很难做得到的，但是必须要做到。为什么？跟我们切身利害关系太大了。世间一般人，任何一个人在一生中，不是遭遇到很多很多恩怨的那些事故吗？佛法里面跟我们讲八苦，怨憎会，爱别离，这种是古今中外没有说不令人感叹的事情。这两件事情都不是我们愿意遇到的，但是在一生中偏偏会遇到，时时会遇到，到处会遇到。原因是什么？原因就是忍辱不到，由小怨结成深仇大恨。我们在文昌帝君阴质文一开头，文昌帝君叙说他以前报恩报怨的那些事情，惨不忍睹啊。如果不是遇到佛法，很难觉悟，很难回头。这种是真正的痴迷，他才会做那种恶业。佛菩萨圣贤人教我们绝对有道理，绝对有好处，有利益的，叫我们时时想住人家的好处，不要记人家的恶，时时念人家的恩，不要记人家的怨。这两句话很重要，你如果能真正做到生生世世享福，生生世世会得到很多很多人爱戴帮助，但是偏偏有很多人忍不过， 我以前讲过一啲例子，我自己学嘅，我能忍辱。我嘅忍辱系喺学校做学生学嚟嘅，系我一个同学教我嘅。抗战胜利之后，我喺南京读书，我有个同班同学，佢个名我记得非常深刻，佢教我忍辱。白振华嗰个人唔知而家仲喺唔喺度。佢个人有修养，我对佢非常佩服。我喺学校度年轻，喺学校好胜，亦确实得到老师爱护、同学尊敬，而家讲系学生领袖。我嗰个白同学呢，我最睇唔起佢，事事令佢难睇，侮辱佢，佢一啲都唔会嬲。呢一点好难得，而且喺背后佢对我赞叹，从来冇讲过一句坏话。一个学期落嚟之后，我被佢感动。佢系用身教教我，太难得啦。所以呢一套本事我就学识啦。学识之后，我的确得到好大嘅受用。任何场合之中，人哋无礼，当面侮辱我、闹我、诽谤我，我若无其事，我一句话都唔会讲。你闹俾你闹，闹到攰，你就唔系就唔闹啦咩？你要打我就俾你打，绝唔还手。等你打到攰，你就唔打啦。我学识呢一招啦。但系我嗰个白同学，我一个学期大概四五个月，我先俾佢感动。所以我呢个人好难感化。我啲同事闹我打我嘅时候，唔出三日，佢哋觉悟特别快。三日之后就买啲礼物嚟见我，向我道歉，话佢错啦。我话你冇错。佢哋比我厉害，唔到一个星期，佢就感动就回头。其实佢哋咁样对我有冇好处？好处太大啦！我考绩跌喺第一，就系佢哋帮助嘅。所以你能忍，唔单止唔蚀底，占好大着数。你喺一间公司行号里面服务，经理老板觉得你有涵养，你有修养，赏识你，同事尊敬你，升迁你嘅机会都列喺第一，边个帮你？闹你嗰啲人、打你嗰啲人、侮辱你嗰啲人，帮得最大啦。如果你忍唔到，你要争，你要吵，你要闹， 对你自己就造成重大伤害。这个是眼前的事实。眼前的利害又有几个人能认识？不知道受辱不怨，我同你讲，佛家讲花报、果报更殊胜。花报是这一生，果报是来生。你的冤家，你的对头都化解了，都变成朋友，都变成热心帮助你的力量。无论你做任何事情，你都容易成就。所以佛菩萨时时教我们宁舍生命，不同人结冤仇。生命不算是什么，舍身受身，一切众生都冇可能避免，呢种系小事。所以话生死系小事，死生系大事。呢两个字颠倒，意思就唔一样。生死系呢一生嘅事，小事。死咗之后你会生，你生去边一度，呢种系大事。这个身死咗，佢变畜生，变饿鬼，堕地狱。你话呢种事大唔大？这个身体死咗，你去做佛做菩萨，生天去了。所以死了之后去哪里，这种是大事。这种事情有几个人懂，有几个人相信。在以前古老的社会，大多数人都相信，受过圣贤教育。现代人相信越来越少了。但是只要他头脑冷静，思维慎密，那些人仲是会相信的。现代人学科学的多，迷信科学。科学要拿证据，没有证据就不相信。所以从前李炳老讲经提到这件事情，他就讲了个笑话。他说你有爸爸，你相不相信？相信，见过。你有祖父，相不相信？相信，亦见过。曾祖父相不相信？曾祖父未见过，未见过就冇了，就不相信。那就符合科学了。世间未见过的实在太多太多了，未证明的事亦太多太多了。两百年前你说这个地球是圆的，谁相信？没有证据嘛。 到后来科学技术发达，证实了讲出事实真相。六道轮回的状况，而家科学技术仲未达到，等科学技术再升级，确实证实了，嗰个时候你点讲？所以绝对唔可以话我母亲眼见到嘅，我就唔相信呢种信，真正叫迷信。聪明人可以推理，我谂好多好多同学都有经验。我哋到一个生疏嘅地方，第一次去突然觉得嗰个地方好熟悉，好似以前去过嘅，甚至街道建筑都能判断得出嚟，从边度行，有咩建筑，确确实实第一次去，以前未去过。我哋时时出外旅行，见到风景优美嘅地方，突然之间好似有一个念头，嗰个地方好似嚟过，过去生中，唔系呢一生。如果冇过去生，点会有呢种情形？我讲到呢种事情，以前喺美国达拉斯有位蔡文雄居士，他就是从这个地方相信人有过去世。我提醒他，他跟我讲一件事情，他说确实他最初到旧金山揸车的时候荡失路，去到一个小镇，突然觉得那个小镇好熟，他跟同车的人讲车点行，有什么建筑物，真的没错，确确实实他是第一次到那个小镇，所以他很迷惑，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？我跟他说，旧金山在从前那个地方淘金的，大概你是淘金工人，你住在那个小镇，你死了之后是投胎过来的。他想想很有道理。蔡文雄居士你们都认识他，所以大家在一起想想自己在旅行之中的遭遇，如果没有过去生，怎可能有这种现象？有几个人同时揸车到那个小镇，为什么他有人地没有？过去生中在那里住过。在美国很盛行催眠，用催眠手段叫那个人讲出他前生。前生有人从人道投胎来的，有从畜生道投胎来的。还有不是这个地球上的生物来投胎的。这种案例在美国已经有几万个例子了。有些透过媒体报道出来，报道出来的亦有一两千条，有部分我们见到了，所以他们相信佛家讲的六道轮回，知道有六道轮回，我们就想到来世怎好， 呢一世时间好短，就算有100年命，真嘅亦不过系一弹指嘅啫。我到70几岁，5、6岁嘅事，我都仲记得，就好似喺琴日一样。所以谂下人生有咩意思？点解要做恶业？点解要同人过唔去？要多谂下，与人为善，绝对唔同人结恶缘。人哋恶意对待我哋，我哋一定要回头反省，唔好一味咁只系佢错，未必。佢恶意对我，点解唔用恶意对人？所以自己冷静啲谂下，心就能平静落嚟。平静就生智慧，唔系我哋自己做得唔好，就系话讲错咗，无意中得罪人。人哋对我哋唔好嘅态度，我哋觉得咁系应该嘅。我做咗唔善嘅因，应该要接受呢种果报。事事都推俾对方，都责怪人，呢种系重大嘅过失。就算呢一生冇同人结怨，大概总系前生。我哋学佛嘅人都相信有来生，有前世。呢个怨我哋承受，绝对冇报复。嗰笔数到呢度清啦，一笔勾销啦。忍让比乜嘢都重要。特别系小事，微不足道嘅事，更加唔好计较。重大嘅侮辱都唔计较，何况细小嘅呢？一定要用智慧，要用慈悲去化解。人冇话感化唔到嘅，感化唔到人，是我们自己的德行功夫不够，我们的智慧不够。在中国历史上，各位都知道尧舜禹汤是古代的大圣人，君王，你睇佢家庭嘅处境，佢父亲继母，佢后母生嘅细佬，家庭环境，我哋而家睇到嘅系恶劣到极处，佢能忍。 佢最大嘅一个长处就系见唔到人哋嘅过失，只见到自己嘅过失。人哋能成为大圣，原因就喺呢度。所以佢能感动佢父母，能感动佢嘅邻里乡党，最后感动咗国王。耀王听到有咁嘅一件事，召见佢，将皇位让俾佢，将两个女嫁俾佢，佢继承皇位啦。喺中国二十四孝，佢摆喺第一个。佢点解有咁大嘅能力冇弟养？就系自己反省。一切过失归自己，一切善利归人哋。呢啲系我哋要学习嘅。六祖慧能大师讲得好，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世间过。边个做到？舜王做到了。你哋想想啱唔啱？六祖慧能大师佢本人做到，我哋喺《坛经》度睇到，佢老人家处事待人接物几谦虚啊！一丝毫我慢嘅态度都冇，我哋要学佛。从边度学？嗰啲人都系我哋嘅榜样，而呢一条喺所有教诲里面系最重要嘅。我哋喺《金刚经》上读嘅，佛教菩萨修学嘅六个纲领，布施同忍辱讲得最多，换句话讲，佛对呢两条纲领最重视。布施是教你放下，忍辱是成败的关键，能忍你就有成就，忍不到你就不会成就。所以说一切法得成于忍，这个一切法包括世间法、出世间法，世出世间法能不能有成就，关键在忍耐。大忍有大成就，小忍有小成就，不忍就不会成就。 呢种事情我哋多諗下。古今中外，居于领导地位的人，他如果选择帮手，选择干部，忍耐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。那个人有才华，但是凡事忍耐不到，无用的。再聪明，亦无可能担当重任。才华欠缺啲，但系佢能忍辱，嗰个人就可以担当大任。才华欠缺啲冇所谓，搵啲有才能嘅人俾佢做参谋，嚟帮助佢能成就。能忍耐的人头脑清新清楚，不会懵，他心思不乱，不迷不乱，就有智慧，就能做决断。多听下一些人意见，他就知道哪个意见将来会产生什么后果，他可以选择，他做最后决断。这种例子太多太多了，所以这句教训我们要特别重视，希望同修要记住，忌人之善，不忌人之恶，成就自己的大德、大行；忌人之恩，不忌人之怨。人哋对我有怨有不善，一笔勾销，绝不存在心上。人哋的善要记住，人哋对我哋嘅恩德唔好忘记，知恩报恩啊！人哋有过有唔善，要知道人会改过嘅。所谓浪子回头，古人教我哋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就算他有恶，他如果真正改过千善，可能超过我哋，我哋仲比唔上他，点可以轻视？我哋睇下世出世间嘅圣贤，佢哋嘅胸怀、光明磊落，从边度收嘅？就从呢度收。一个人心底纯善无恶，遇到恶人、恶事、恶境，唔摆喺心度，心上冇。善人善事顺境，时时摆喺心度，你话佢呢一生过得几美满？佢过得几幸福呢？好事唔摆喺心度，心里面尽记坏事，嗰种人生活几痛苦，夜晚都会发恶梦。边个揾嘅自作自受？唔系人哋俾佢嘅， 所以吉凶祸福都在我们自己一念之间。一念纯正，我们一生幸福，一生过得美满。一念不善，一生过得非常辛苦。感应篇里面同我们详细说明这些道理和事实真相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